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。秋山苍，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在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想